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63集。魏无羡跪在床上，朝蓝忘机挪了过去，用他所能表达出来的最邪魅的语气笑道：“ 害怕了？” 蓝忘机一下子跳下了床，仿佛害怕了一样，继续背对着他，跟他保持距离。这下魏无羡可浪起来了，他慢条斯理下了榻，嘻嘻笑道：“ 哟，躲什么？别跑啊，我手还被你绑着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来来来，过来呀。” 他一边笑一边不怀好意地逼近过去。蓝忘机冲出了画屏，遇到了被自己推在门口挡住去路的桌子。魏无羡绕过画屏去赶他，蓝忘机又从另一边绕过去，两人围着屏风绕来绕去，追逐了七八圈。魏无羡追得正兴奋，突然惊醒，心道：“ 我在干什么？玩捉迷藏吗？什么玩意儿，我脑子被门夹了。蓝湛醉了好说，我怎么也陪他玩起来了。” 发现追赶自己的人站着不动，蓝忘机也不动了。他躲在屏风之后，悠悠探出小半张雪白的脸，默默无言地朝魏无羡这边窥视。魏无羡仔细地看蓝忘机，这人依旧是一派严肃一本正经的模样，仿佛刚才那个6岁幼童一般，和魏无羡绕着屏风你追我赶的是另一个人。魏无羡道：“ 你想继续吗？” 蓝忘机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。魏无羡憋笑憋得快出内伤了。妈呀，蓝湛喝醉了之后想跟他玩捉迷藏。魏无羡心中笑声犹如惊涛骇浪铺天盖地，好容易忍住了，浑身都在发抖，想姑苏蓝氏这种家族，不许喧哗，不许打闹，连急行也不许，蓝湛小时候肯定从来没这么疯过，真可怜。反正他喝醉了醒来之后什么都不记得，我陪他玩一玩也无妨。魏无羡又朝蓝忘机跑了2步，作势欲追，果然蓝忘机也逃了起来。魏无羡就当是在逗一个小朋友，卖力的配合，逐着蓝忘机跑了2-3圈。跑跑跑，跑快点，可别叫我抓住了，抓住一次就再舔你一次，看你怕不怕。魏无羡说这句的本意原是要恐吓，谁知蓝忘机忽地从屏风另一端走了过来，跟他迎面撞在了一起。魏无羡本来要去抓他，哪料到蓝忘机会自己送上门来，一时无语，手也忘了伸。蓝忘机见魏无羡不动，举起魏无羡捆作一束的手腕，将他2条手臂环在自己颈上，像是主动钻进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圈套。抓住了， 抓住了。 仿佛在期待地等待着什么，却半晌也没等到，蓝忘机把这3个字又重复了一次，这次咬字很重，像是有点着急地在催促。抓住了。 是啊，抓住了。 抓住了，然后呢？魏无羡说什么来着？抓住一次就什么来着？ 不会吧？ 魏无羡道， 这次不算，这次是你自己走过来的。 话音未落，就看到蓝忘机的脸沉了下来，满面冰霜，一副极其不高兴的模样。雅间里，蓝忘机倒在榻上，魏无羡坐在地上， 一阵冷风从被支开的窗子外吹进来，吹得魏无羡背上凉飕飕的，人也清醒了几分。他从地上站了起来，把桌子推回原地，在桌边坐下，发了一阵呆，低头在手腕墨额的结上费力地咬了一阵，终于咬开了那七八个叠成一串的死结疙瘩。双手被松开之后，为了压压惊，他自然而然地去斟了一杯酒，酒杯送到嘴边，喝了半天也没喝到一滴。垂眼一看，杯里根本就没有酒，壶里的酒早被他一口喝干了。他刚才倒的时候竟然也没发现里面没有倒出任何东西。魏无羡把空杯放到桌上，心想，还喝什么，今天喝得够多了。这时他一转头，刚好能错过屏风，从侧面看到安安静静倒在榻上的蓝忘机，心道，今天真的喝多了，过分了。蓝忘机这样一个正正经经的好人，就算他喝醉了，就算他醒来之后多半什么也不记得，也不应该这样胡作非为戏弄他，太不尊重他了。魏无羡拿着那条墨额抚了好一阵才抚平，走到榻边将它放到枕旁，生生忍住一眼都没看蓝忘机的脸，蹲下来帮蓝忘机把靴子脱掉，姿势也摆成了标准的蓝氏睡姿。做完之后，魏无羡靠着木榻坐在了地上，胡思乱想了好一阵，纷纷乱乱只有一个念头无比清晰，今后还是不要让蓝湛喝酒了，万一他见了谁都是这副模样，那可真真大事不妙。不知为何，魏无羡今晚莫名心虚，没敢像以往那样上榻和蓝忘机挤着睡，坐在地上胡乱对付了一夜，不知什么时候头一歪就靠着木榻睡了过去。迷迷糊糊歪到清晨，他感觉有人动作轻柔地把他抱了起来，放平到榻上。魏无羡勉力睁眼，蓝忘机那张冷淡依旧的脸映入眼帘。魏无羡一下子清醒了五六分，叫道，蓝湛。蓝忘机嗯地应他。魏无羡又道，你现在是醒着还是醉着？ 醒着。 哦，卯时了。蓝忘机每天都在这个时刻准时醒来，是以魏无羡不用看窗外天色就能判断时间。蓝忘机拿起魏无羡的手腕，两只腕上都是数道血红的勒痕。蓝忘机从袖中取出一只浅青色的小瓷瓶，低头给魏无羡上药。细腻的药膏抹到之处，顿时一片清凉。魏无羡眯起眼睛道， 好疼啊，韩光君，你喝醉了之后真没礼貌。 蓝忘机眼也不抬， 自作自受。 魏无羡的心掉了一下， 蓝湛，你喝醉了之后干了什么，你真的不记得吧？ 不记得。 魏无羡心道， 应该是不记得，否则他还不恼羞成怒把我剐了。 魏无羡心中既庆幸蓝忘机不记得，又有点可惜他不记得，好像悄悄干了一件坏事，偷吃了什么东西，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窃喜偷笑没人发现，又遗憾没人分享自己不可告人的喜悦。蓝忘机给魏无羡涂完药之后，便有人轻轻敲门，敲了三下，蓝思追的声音传来， 韩光君，都起来了，要走了吗？ 蓝忘机道，楼下等。众人出了城，在城楼下就要分道扬镳了。朱明世家子弟原先不过都是脸熟，各家开办清谈盛会的时候相互串个门而已，然而这几日先是共立猫尸事件，又同在一座迷雾鬼城里度过了惊心动魄的一天一夜，还一起烧过纸钱， 一起偷喝过酒，一起吵过架，一起骂过人，彼此之间已经非常熟稔，临别之际都依依不舍，在城门口拖拖拉拉，约定什么时候到我家清谈会来玩，什么时候去你家地盘夜猎。蓝忘机也没有催促，任由他们讲这讲那，站在一棵树下静立不语。仙子被蓝忘机盯着，不敢乱叫乱跑，只能也缩在树下，巴巴地望着金陵那边，尾巴摇得飞起。趁蓝忘机把仙子盯住了，魏无羡揽着金陵的肩，走了远远一段。莫玄宇是金光善的私生子之一，是金子轩和金光瑶同父异母的弟弟，所以从血缘上来说，他也算是金陵的小叔叔，可以理所当然地用长辈的语气对他叮嘱。魏无羡边走边道，回去之后不要跟你舅舅吵架顶嘴了，听他的话，今后小心，不要再一个人出来夜猎乱跑。金陵虽然出身名门，但流言蜚语从来不放过任何人，他无父无母，难免急于求成，急于证明自己。魏无羡又道，你才十几岁啊，现在跟你差不多大的世家子弟都没有猎过什么了不得的妖魔鬼怪，你又何必急于一时，非要抢这个仙？金陵闷闷地道，我舅舅和小叔叔成名的时候也是十几岁。魏无羡心想，那能一样吗？当年有岐山温氏压在上头，人心惶惶，不拼命修炼厮杀，谁都不知道下一个倒霉的会不会是自己。射日之争里拉人上战场，管你是十几岁还是多少岁，而如今形势安稳，各家安定，氛围自然没那么紧绷，大家修炼当然也没那么拼命了，没必要啊。金陵又道，就连魏婴魏狗当年斩杀屠戮玄武的时候也是十几岁，连他都可以，我为什么不能？魏无羡听到自己的姓和后面那个字儿连到一起，一阵毛骨悚然，好容易抖落一身鸡皮疙瘩，说道，那是他斩杀的吗？那不是韩光君杀的吗？听魏无羡提到蓝忘机，金陵意味不明地看了他一眼，想说什么但强行忍住了。你跟韩光君，算了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儿。总之我一点都不想管你们，你爱断袖你就去断袖吧，这病治不了。魏无羡黑道，这怎么叫病呢？心中则捧腹，他还以为我在恬不知耻地纠缠蓝湛呢。金陵又道，我已经知道了姑苏蓝氏墨蛾的含义，既然都这样了，那你就好好待在韩光君身边吧，断袖也要断得洁身自好，别再去招惹其他男人，尤其是我们家的人，不然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金陵说的我们家既包括兰陵金氏，也包括云梦江氏，看来是对断袖的容忍程度有所上升，只要不找他家里人就可以当作没看见。魏无羡道，你这孩子，什么叫招惹其他男人，说的我那什么似的。墨蛾，姑苏蓝氏的墨蛾有什么含义吗？金陵道，你少来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别得意忘形了，我不想再说这个了。你是不是魏婴？三句话的最后，金陵突然甩出一句，单刀直入，令人猝不及防。魏无羡从容接道，你觉得我像吗？金陵沉默半晌，忽然吹了一声短哨，仙子，被主人叫了名字，仙子甩着舌头撒开四条腿奔了过来。魏无羡拔腿狂奔，好好说话，放什么狗？金陵道，哼，再见。他说完再见，就雄赳赳气昂昂地朝兰陵方向去了，看来还是不敢回云梦莲花坞去见江城。其他家族的子弟们也三三两两朝着不同的方向回家去了，最终只剩下魏无羡、蓝忘机和蓝家的几名小辈。他们边走，几名小辈总控制不住自己，频频回头。蓝景怡嘴上不说，脸上却空落落地写满了不舍。 问道，我们接下来往哪里去啊？ 蓝斯追道，泽无君现在在潭州一带夜猎，我们是直接回云深不知处，还是去那里与他会合？ 蓝忘机道，潭州会合。魏无羡道，挺好，能帮点什么忙也说不定，反正现在也不知下一步要到哪里去找好兄弟的头。 他们两人行在前，其余少年远远跟在后。 行了一阵，蓝忘机道，江城知道你是谁。魏无羡坐在花驴子上，让小苹果慢腾腾地走着，说道， 是啊，知道，可知道又如何，他拿不出什么证据。 献射与夺射不同，是无迹可查的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